好，大家好。 同时呢，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之中呢，我会请到这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刚才我们在节目的片花里面已经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活动，就是大兴区小学第二届中华古诗文大会。我们俩今天都是看客啊，所以今天呢，待会儿我们俩除了跟两位老师来聊以外呢，还会请到很多可爱的同学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展示一下他们非常优秀的自己的这个在朗诵方面的一些才华。 没错啊，其实我们这六位小同学已经是在我们的导播间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他们分别是韩家轩、郝逸轩、李旭言，还有李浩洋、史全义和周雨辰六位同学啊，也是先欢迎你们的做客哈，一会儿呢在直播间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这六位同学会依次在直播间的表演区进行自我介绍，并且朗诵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词。当然在朗诵之后还会接受我们主持人的采访提问和考验。 是啊，特别欢欣鼓舞的等待着小朋友们来展示一下他们的优秀成果。那当然了，在他们到来之前呢，我们先想和两位老师来好好来聊一聊啊。 是的， 因为今天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两位老师，而且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场啊，对于孩子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活动啊，就是古诗文大会。我相信呢，对于这次大会，很多的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都想了解一下更多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先请张副校长给我们来介绍介绍这次大会一个大致的概况好吗？ 嗯，好的好的。记得习总书记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 嗯，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每个国家如果要强盛，它是离不开文化的支撑的。任何一种文明都只有扎根在传统当中才能够长远的发展。 嗯， 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软实力，也是中华民族自信的一个根基。也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大兴区呢举行了今年是第二届就是中华古诗文的这个大赛。 嗯， 那么这个大赛其实从今年的9月份开学之初我们就已经知道有这样一个赛事，所以呢我们学校也是应该是做到了是人人背，家家背， 哎呀， 然后是班班赛，做到这样一个全员全程参与的这样一个状况。 嗯， 也是曾经以这个竞赛的形式激发学生去赏析呀、诵读古诗文的兴趣，也是增加学生对古诗文的积累，同时在校园里也营造了这种处处都是诗情画意、书声朗朗的这样一种浓厚的这种氛围。 嗯， 用于让学生浸润文化的底蕴，传承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文化的精髓。 嗯，所以从9月份到现在， 嗯， 已经准备了3个多月的时间了啊。 那么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班级的比赛， 嗯， 年级的比赛， 嗯， 学校的比赛， 嗯， 都是层层选拔的。 哦， 最后这个优秀的选手参加了协作区的比赛。 嗯， 就在前天吧。 前天， 咱们大兴区就做了第一轮的是半决赛。 嗯， 那么选出的是8个协作区参加了半决赛，最后有四个参赛。对。最后参加的是21号的最后的总决赛。 嗯， 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嗯，我看到这个舞台，现在我们图片上展示这个舞台搭建的很不错呀，这个大屏幕做的也很精致。那这是我们说到这个半决赛吗？ 这个还不是，这个是我们大兴二小的学生，2个星期之前的一个礼拜六参加的是北京市的这个诗词大会。 哦，那级别更高了。 还好吧。还好。 我们这儿呢也有一段视频哈，应该是能从这段视频来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大兴二小在这次诗词大会当中的表现，来一起看一下。 哎呦，我们二小的孩子多棒呀，诗词的氛围大家都知道答案。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个人挑战赛。好了，我们的题目很简单，就是说你要说出一句古诗里边，这个古诗里面带有春天的春字儿就行。 啊，我们刚才看到了整个的这个是一个镜头的展现啊，确实看来除了这个 正式的比赛以外，还有很多的这个比赛的科目哈、啊，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了个人挑战赛， 对，啊、古诗接龙是吧？ 对， 就跟我们平时这个斗诗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啊，我们也可以去参赛。 最后的飞花令 啊，对、嗯，就是我们在看很多的这个电视上看啊， 你看《红楼梦》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斗诗的环节，啊、就有这个意思哈、啊， 没错，包括在诗词大会 主、啊， 对对对、嗯，很有意思。所以其实，通过这么多。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选拔，把孩子们对于古诗的这种热爱和他们对于诗词诵读的这个习惯其实已经培养出来了，对吧？ 对 对, 对， 很多孩子应该也是头一次去参加这样的赛事吧？ 不是，其实我们大兴区吧，这一直它尽管不叫古诗文大会，但是它都有一些经典诵读的那些大赛。 嗯， 我们的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就有这样的平台， 哦， 很幸运的 资深人士啊， 是是。 待会儿我们大家跟着这个两位老师一起啊，去好好感受一下这个孩子们经过层层的选拔之后，也可以说是这个千锤百炼之后啊，最后出来的成果是怎么样的？ 是的。 那当然了，我们要问一下外民主任啊，因为您这一边所带的这个亦庄镇第一小学，应该也是为了这一次大赛付出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对吗？ 是是是， 嗯。 嗯，应该说就像刚才张校长说的似的，我们这个活动应该在前期就已经清楚了，所以在学期初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针对这个活动的整体的规划，然后在我们学校里面，因为这个大兴区的诗词大会应该是第二届，然后我们去年也全程参与了第一届，所以有了第一届的这个经历之后，感觉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 嗯、 方方面面的都会有， 游刃有余了。 对，所以我们今年也是提早就做了充分的规划。 嗯， 然后呢，嗯，不仅是说为了最后的这个决赛半决赛去准备，肯定是咱们这个活动最终的目的是想让每一个孩子都受益的，所以我们是针对学校的每一名学生然后去做全面的准备，然后人人参与，先是从班级的准备，因为学校里面的老师是很多的嘛，然后大家坐在一起，首先是群策群力，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带动所有的孩子一起参与这个过程。 嗯， 然后班级里边怎么样去实施，怎么样去调动孩子的积极性，更多的去诵啊，更多的去背，然后还有就是，班级进行充分准备之后，会有年级的这种选拔的比赛，也就相当于是每个年级的这种诗词大会的比赛。 嗯， 然后每个年级，因为一个学校是有六个年级嘛， 嗯， 然后六个年级在进行了分别的比赛之后，我们还会有校级的比赛 啊，就是不同年级的孩子混打是吧？ 对对对，是是是这样的。然后最终会挑选出比较优秀的孩子去参加协作区的比赛，在我们大兴区应该是有八个协作区的，然后这个八个协作区再由组长校来牵头组织大家进行协作区的比赛，然后再选出最优秀的一支队伍去参加大兴区的半决赛、决赛。 你说通过这么残酷的赛制啊，一轮一轮挑选出来的孩子那得多优秀。我们看到一张照片啊，现在有一个孩子应该正式参加比赛的过程是吧？ 对对对， 还有计时器啊，这是抢答环节吗？ 对，有抢答环节。 每个答题的时候是有时间限制的，他在规定时间内必须要把内容完全答出来。 所以你看看这些孩子成长了以后，我觉得咱们俩就可以有危机感了。肯定人家特别会朗诵，特别会主持啊， 是 开口成章的。 幸亏今天没有跟小朋友们对飞花令的环节。 我们可以考他们，对吧？ 要对飞花令，你还真对不过他。 真的， 我真的觉得会 这样。就是那个箭，就是长城主题的那个箭。 嗯， 我们的孩子80多首诗，就是跟箭有关的，能背80多首。 这就是一个活的人工智能啊！ 我们这边也有一段视频哈，可以展现一下亦庄一小的比赛的场景，一起来看一下。 开始，好，听。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落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好，恭喜你回答正确。前面他们获加上10分，他们最后一位了。 开始， 停。浪潮虾藏刘禹锡，有趣黄河万里沙，浪潮中国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头到天涯知你心。知你家。 好，恭喜你，虽然我们最后回答完了哈，请为他们队加上10分。 好，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哈，也是一庄一小的一个比赛的场景， 很激烈呀、啊 这个。对，感觉这个计分器、计时器都在走。 对，而且你没发现，就是孩子们他的这个反应速度很快，就基本上没有说听到题了以后我先想会儿，马上就反应出来了啊。 是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嗯！究竟后浪有多强？ 马上就能看一看。 对，我们马上要看到后浪的真面目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请两位老师跟着我们一块儿来检验一下孩子们的这个成果啊。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第一位小朋友，大兴二小的小朋友，五一班的韩家轩同学。来，韩家轩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好。古之成大事者，不为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大兴区第二小学五一班的阳光男孩，我叫韩家轩。 好，来，接下来家轩同学，你要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演篇目？ 下面我朗诵一首我最喜欢的诗词《沁园春·长沙》。 开始吧。 沁园春·长沙，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举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满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朋友，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粉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哦，掌声。 是的、 哎、两位老师满意吗？来来，点评一下，点评一下。来，赵长，您点评一下。 我来说说吧。 好， 毛泽东的这首词呢，它是分了上下两阙哈、嗯。上阙呢，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家轩同学的这个朗诵，知道主要是写景，但是写景当中也蕴含着一定的情感。下阙呢，主要还是在抒情，但是景中也有这个抒情当中也不乏有这个写景的成分。 嗯， 所以整个这首词呢，感觉就是说有情有景，这个精微精纬这种交织，就形成这样一个画面。那么通过他的朗读呢，就让我们，反正我是这种感觉，不但能让我看到，就是说那层林尽染，就像那个读到那个地方 有画面感、 哎、有画面感，然后就回到了北京的香山、 嗯、 就有这种感觉。 你看具体的地理位置还坐标挺准的， 是有实景、啊、 有这种感觉。 嗯， 是， 哎，所以你看家轩同学，张老师对你表示非常满意，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今天发挥了你水平的百分之多少呀？ 我觉得就是95%吧。 哎呦，95，那你发挥相当的稳定啊。 还有一点保留。 对，哎，嘉倩同学，哎，来，咱们俩随便聊聊啊。你平时最喜欢哪一个科目啊？ 平时呢，就是， 语数外，还是其他的？ 我最喜欢 就是在就三四年级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信息课吗？ 嗯， 然后就是那会儿最喜欢信息课， 哦、 然后现在没有信息课，就是五年级最喜欢语文。 哦，所以你看是一个全科的孩子， 是 不是偏科的孩子啊？所以你最喜欢语文的话，你最喜欢的一个诗人是谁？跟我们来说一说呗。或者你最喜欢的一个诗词作品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我最喜欢就是这首《沁园春·长沙》， 嗯， 就是因为这首诗呢，毛主席用磅礴大气的语言，毛主席非常写的这首词是非常磅礴大气的， 嗯，就符合你的个性，是不是？我们男子汉就得说一些大气磅礴的诗词。好，非常感谢嘉轩同学，谢谢你的表演， 是的， 谢谢， 表现非常的不错。 好啦，嘉轩同学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外面去休息了。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第二位小朋友， 是的， 哎呀， 我们的 郝逸轩同学， 是的， 据说郝逸轩同学是代表我们去参加北京市的比赛了、 嗯、 啊，厉害了啊！来，郝逸轩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大兴区第二小学五年级三班的郝逸轩，我是一个爱运动， 善交友，乐读书，喜诗词的阳光大男孩。 嗯， 中华文化万万千，如群星闪烁，而古诗恰恰是这万千星河中最璀璨的那一颗，而我恰恰觉得对他情有独钟。 好， 我和古诗词的相识、相知、相守都可以用一句古诗来表达。我们的相识可以说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的相知可以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们的相守就是这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了。我想在以后的学习中，我还会坚持学习古诗文。我相信古诗这粒种子已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我相信在古诗的浸润下，我的诗意人生将充满智慧与力量。 天哪， 哎呀，我觉得 郝轩同学，我要对你真的鼓掌鼓掌，你太厉害了。 这个自我介绍就体现功力， 我真的觉得你不仅有文采，而且有非常丰厚的这个学识积淀背景啊，就是你作为一个小学生，我觉得完全可以赛过哥哥姐姐们了。哥哥姐姐们的自我介绍都未必有你出彩。 对，我觉得我艺考的时候自我介绍都不如他。 所以来，郝轩同学，准备好你的这个朗诵篇目了吗？好，那开始吧。定风波，对不对？ 对。 好， 定风波，宋·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郝轩轩同学中间还就是咽了下口水，让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特别可爱啊。来来来，我们听听张校长对郝轩轩同学的点评。 这个定风波呢，这首词是通过野外途中呢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特别小的一件事儿。那么这首词呢，其实它写的是简朴当中是有着深意的，而且呢与寻常处生了一个奇景，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这种胸襟吧。同时呢也寄予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我们看上篇主要着眼于写的是雨中，下篇呢着眼于是雨后。那么全词体现出了一个正直文人在坎坷人生中的豁达与他的乐观，坚韧，还有他的超脱。那么这个孩子在朗诵的时候注意到了结合诗词内容来调整他的快慢呐、什么缓急、这个你们是最内行的， 有节奏感。 对对对，你比方说他在读竹杖芒鞋轻胜马时的那种欢快，在读谁怕那时候读出了对风雨的那种轻视， 对， 还有读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那时候他表现出诗人的豁达都通过他的朗读表现出来了。 哎， 我觉得很了不起。 你看看，真的老师用很了不起来形容你。来，郝轩轩同学、你发挥了几成的功力啊？今天 我发挥了90%吧。 哎呀，还有保留更多了、 保留更多了、 这个你不得了啊。 还有一地啊。 郝轩轩同学，这是你最喜欢的一首诗吗？ 对，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 你为什么喜欢他呀？ 我喜欢这首诗主要原因喜欢苏轼这个人。我喜欢他乐观的人生态度，豁达坚韧的精神。 所以我看啊，这个我们的所有的大兴区的男孩子们都是特别大气的男孩子，他们喜欢的诗作你看全都是这种豪放派的诗作，对吧？ 一个是毛泽东的，一个是苏轼的。 对啊，都很豪放。好，谢谢郝轩轩同学，谢谢你，谢谢你的表演。来，到我们的台后去休息吧。 是的 呀，接下来我们换成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漂亮的小姑娘。哎呀，来，小姑娘李旭言同学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旭日青林半，繁花露娇颜，诗中藏着我的名字，我叫李旭言。我读诗词因为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爱诗词，一诗一词生清雅， 我来自大兴区第二小学，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我爱阅读，更深深着迷戏剧表演。我很愿意把自己所读的文学作品表演出来，为此我在努力学习中。 哇，旭言小朋友啊，特别上镜，就是在我们直播间有一个视频是可以看到他们现在的样子的。我觉得他特别像那个小版的林黛玉，你有没有觉得？啊，一看就特别有文采哈。 是的。 来，我们看看旭言小朋友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展示篇目是什么呢？ 新遗物。 好，来开始你的表演。 新遗物，唐·王维。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见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好，这句这首诗啊，虽然短，但是是有意境的。 是的， 我们来听一听张校长的点评。 这听了这小家伙的这个朗诵呢，仿佛一缕清风吹散了这个花香，淡淡的，清新而且又绵长。 嗯， 柔美中呢，藏着一些素养。他的朗诵就像他一样，小小的身躯里边藏着一大大的智慧。 哎呀， 这是我的感受。 哎呦，真的是啊！这个张校长在点评这些孩子们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像点评自己的孩子一样，如获珍宝， 眼神里边满满的都是爱呀。 对对对，我特别想问一下旭言小朋友，来，今天你发挥了几成的功力呀？嗯，小姑娘，嗯。 80%吧。 哎呀，我们都很谦虚啊，这都不按照自己十成的功力来发挥哈。旭言小朋友最喜欢上哪门课呀？平时是语文课吗？最喜欢的是语文还是数学呀？ 我最喜欢 思考， 最喜欢英语。结果，哎，我想问一下啊，旭言小朋友，你最喜欢的一首诗就是现在你念给大家的这首诗吗？ 对呀、啊， 嗯，你为什么喜欢它呢？ 因为这首诗描写的是迎春花，而迎春花它是，无论在样子还是寓意，我都特别喜欢。 哦，所以看看女孩子就是喜欢花儿，所以如果这个诗里面有花儿，对吧，就中了我们自己的喜好了。 是的。 好，非常感谢李旭言小朋友，谢谢你，来，请到我们的后面去休息一下，谢谢。 谢谢。 哎呀， 喜欢迎春花，我觉得这个意象特别的好。 那当然了，总 是 向往春天嘛。 没错，拥抱春天的小朋友哈。 是，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上半段给大家呢介绍了三个可爱的同学，他们分别用自己的这个非常对诗词的很浓厚的热爱啊，把他们对于这个自己喜欢的篇目的这个理解都展示出来了。 没错。 我不知道最后两位老师啊，感觉自己的孩子表现得怎么样？总体来评价一下， 他们自己不太满意 啊？是吗？ 是吧？ 能看得出来哈， 90%多。 嗯， 其实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嗯， 因为孩子们，尤其是最后这小姑娘， 嗯， 怯怯的、懦懦的，是吧、 嗯？ 妈妈还出差、 哦， 然后今天早上被老师给揪起来了，给梳了个小，给梳了头发，我又给画了一个口红就来了， 嗯， 挺了不起的。 是， 就是这个准备的过程，其实对他们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历练的过程。 对， 他喜欢自己的诗，按照主题自己在找， 嗯， 然后自己去朗诵。 是 啊，自己去对这个诗有一些意境，自己去表达。 所以这个过程呢，就可以让孩子们能够接受到更好的历练。 对， 是的。 当然了，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其他三位小朋友他们的精彩表演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持续在一直播上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北京好像恋人，在这儿你没觉得不同，但若离开，就会忍不住的想念。 最美的城应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北平之秋是我此生难忘的美景。 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有一份刻骨铭心的情。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用声音绽放你心中的北京。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2018年，由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共同组织举办《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大兴区第二届小学生诗词大会再度来袭。大兴区59所小学、2000多个班级、500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诗词之旅，去重温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诗句。 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青春联盟的特别节目哈。我们的上一时段呢，已经是邀请了我们三位小同学来我们进行了一个诗词的朗诵哈。 对啊，今天呢，我们在下半段，楚涵和子昂呢会继续跟着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在一直播上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大兴区的小朋友们他们在古诗词诵读方面的一些卓越能力。那当然了，我们今天直播间的除了孩子们，还请到了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再次我们掌声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大兴区第二小学的张艳青副校长，欢迎您。 谢谢。 好，另外一位呢是亦庄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外民主任，欢迎您。 您好。 哎，刚才在上半段呢，我们听到了三位小朋友们他们非常富有激情的表演啊。那下半段呢，要不然我们这样，还是先请孩子们上场吧。 没错。 怎么样？别让他们等得着急了。来，我们请出 跃跃欲试了。 哎，第四位小朋友李浩洋同学，来，李浩洋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亦庄一小6年级的学生，我叫李浩洋。 嗯。好，你今天带来的表演曲目是什么呢？ 我今天带来的曲目是《上李邕》。《上李邕》唐·李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苍溟水。世人见我横珠钓，闻鱼大言皆冷笑。宣府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青年少。 哇，鼓掌鼓掌鼓掌。 哎呦，很有气势。 哎，你没觉得就是中气十足？ 是的。 而且就是你比如说咱们传媒大学播音系的孩子啊， 哎呀， 比如说子昂啊，上学的时候也经常是在各个大赛上得奖。 没有没有， 你就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对吧经验。你听他，你觉得他哪里表现得最好？ 我觉得首先呢在于状态。 嗯， 就是上来以后，你看上来以后我就觉得他没有很多的自我介绍，对吧？就是他有一种很强的要讲的欲望，有一种很强的要朗诵的 欲 望。对，就是我赶紧要说了，我没有那么多自我介绍，但是我赶紧要说了。上来以后呢气势就很足。 嗯， 我觉得而且是不是在用，真的不是在用嗓门在喊啊。 对呀， 是有中气的， 而且有感情的， 没错， 对吧？而且确实是有这个语调上、语流上的起承转合的。 是的。 不过咱俩说是咱俩说啊，我们还得听听人家老师怎么说。来，魏主任，您点评一下。 嗯，那个这首诗呢，应该说是浩洋最喜欢的。然后，其实咱们孩子们从小到大应该是 背诵李白的诗应该相对来说是很多的， 是， 但是他对这首诗情有独钟，应该说可以猜想到，从他刚才的表现里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应该喜欢的是这种李白自由豪放的这种感觉，所以在他刚才整个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充分的感受到了。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想告诉大家，其实浩洋之前也和我们的老师一起在参加我们大兴区京南杯比赛的时候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成绩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他这个是应该日积月累的一个功底。 没错没错，你看年纪这么小就已经有这样的功底了，以后真的是三个字了不得呀。 其实还有小秘密呢，他书法也很优秀哟。 哦，是吗？来，浩洋同学，你平时应该经常写书法是吗？ 是。 你最喜欢写的内容是什么呀？平时经常会写什么呀？ 我最喜欢的就是 太多了， 经常写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毛泽东主席的诗，诗词，就比较多。 他的词你比较喜欢写哈，所以你还是喜欢豪放派的诗词对吗？ 对。 你最喜欢的一首诗是哪首诗啊？ 我最喜欢的就是刚才李白的那个《上李翁》。 哦，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诗呢？ 因为刚才魏老师也说了，这个是李白的自由豪放的一首词，我也希望自己能像李白那样少年时有所作为。 哎呀，你看看，所以孩子们其实在这个朗诵诗歌的过程中得到的不仅仅是这个文学方面的素养，他也会去感受这个诗词背后诗人当时的那个思想感情，甚至会以诗人为一个自己人生的目标，对吧？ 是 想要去达到那样的一个这个成就，所以这一点我听完了以后是觉得特别震撼的。这说明咱魏老师还是教学有方啊， 让我们孩子优秀。 浩洋今天觉得发挥了几成的功力啊？ 99%。 哎呀，太好了， 终于有一个几乎全力出演的。 你要把这个水平坚持下去，有没有信心？ 有。 好啊，接下来继续啊，我们谢谢浩洋同学，谢谢，请你到台后去休息一下。来，接下来我们请到下一位同学啊，史全义同学。来，史全义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亦庄一小5年级3班的史全义同学。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一首宋代词人岳飞的《满江红》。 好，开始你的表演。 《满江红》，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哇， 有气势啊！我觉得有岳飞这种沙场点兵武将的感觉。 哎，你没发现吗？就是咱们看那个视频监视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史全义同学他的这个个人的感觉和气质，就有一点那个古代大将的感觉啊， 是的， 很威风，跟前面的同学好像气质不太一样。前面是文人，特别豪迈，他是有武将的气质啊。史元义同学，你平时是不是体育特别好？ 啊，体育是不错。 哎呀，你看，哎呀，真的不错啊。来，史元义同学，今天你觉得你自己发挥怎么样？ 我觉得我发挥98.5%吧。 你这点五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太精密了吧。 太可爱了。哎，史元义同学，你平时最喜欢上哪门课呀？ 数学、语文、英语、体育，反正挺多的，基本上都喜欢。 都喜欢啊。那成绩最好的是哪一门啊？ 数学吧。 数学啊，你看还是个全才啊。 是， 所以其实呢平时自己也会特别喜欢在业余的时间读一读古诗是吗？ 反正就是有时候下课呀，或者中午时候没事干，然后回家的时候也就会读一读，就随便的背一背。 哦，你看这个习惯特别好，有时间咱就读读诗，然后就背一背，对吧？来，我们也听听你的老师啊，来魏主任点评一下。 其实今天大家能看得出来，史泉义选择的这个内容和他的性格真的是很相符的。 嗯， 咱们这首词呢，应该说是一个情调激昂、慷慨壮烈的，显示出了一种浩然正气和英雄的气质， 嗯， 也充分表现了作者当时这种报国立功的这种信心。 嗯， 然后在史泉义的整个朗诵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一些。然后，但是其实，史泉义今天还是带着不太健康的身体来的， 又怎么了？ 他一直是感冒啊，然后。现在为止还在流鼻涕，但是他能充分的把他自己的想法展现在大家面前，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 哎呦，这个值得鼓励，来，我们统一给大家这个鼓鼓掌，鼓鼓掌！谢谢史泉义同学，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我现在觉得没什么问题。 哎呀，太坚强，男子汉， 就是真正男子汉哈，情商不下火线。 嗯，平时是不是史泉义同学也是在班里面属于比较能扛事儿的男子汉的性格？ 真的是， 嗯， 他就是周围的同学，他肯定都会特别热情的去帮助， 嗯， 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去分担，可以去做， 嗯， 真的是这样。 哎，所以史泉义同学，因为刚才你的这个同学呢，他上来了以后，他说他自己希望将来能够有所建树，有所成就啊。来，我想问问你，来，楚涵姐姐问问你，你将来的人生目标和理想是什么？ 目前没有。 慢慢来啊，嗯，你还小。 泉义，你今天朗诵的这个诗的作者岳飞啊，他是古代的大英雄，你觉得你以后会成为大英雄吗？ 我觉得应该会吧。 应该会吧。现在我觉得通过老师的介绍，你现在已经是班里的小英雄了，你觉得呢？ 嗯，应该是。 行啊，所以要把这个乐于助人的这个品质要坚持下去，而且呢要继续好好的背诗，好好的为大家来朗诵，有没有信心？ 有。 好，好，谢谢史泉义同学，谢谢。好了，可以到台下去休息啦。来，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今天我们最后的一位小同学啊， 是的， 周雨辰同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一中一小五年级二班的周雨辰。 嗯，今天带来的演诵朗诵篇目是什么呢？ 嗯，我今天要给大家朗诵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有经典篇目。 好，开始吧。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好，鼓掌。 嗯， 你看啊，周雨辰同学的气质又不一样，因为这个有一种文人的气质在，对吧？特别有这个苏轼作为一个诗人的这种豪迈的劲儿啊。所以来啊，我也想问问雨辰，你平时最喜欢的一门课是什么课呀？ 我最喜欢的课应该算是数学吧，因为我觉得数学特别有意思，就可以让人思考。 哎，那你还这么爱背古诗，还真的是比较难得。那你的语文成绩怎么样呢？ 我的语文成绩还算好吧。 还算好啊。 很谦虚呀。 所以平时喜欢背诵古诗词吗？ 平时喜欢，因为就是古诗词里边就是有一些道理。 嗯，所以你觉得你最喜欢的一首古诗词是哪一首啊？ 嗯，我最喜欢的古诗词就是刚才我朗诵的那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 嗯， 因为我本身就喜欢豪放派的词嘛，然后就是那《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典型的豪放派词之一，也是我最喜欢的词。 嗯， 所以我今天选了这首诗来朗诵。 嗯，那你刚才还说呢，你特别喜欢古诗的一个原因就是古诗里面有好多道理，对不对？ 对。 那你觉得你从古诗里面这个感悟到的道理最重要的，你给我们说一条就行，好不好？ 这 临时出题啊，有点难为人家了啊。比如说刚才这首诗，有没有一种哎呀，为了国家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这个要报效祖国的这种思想感情？ 对，就是感觉这首诗慷慨激昂，就是让我读起来热血沸腾。 嗯，好，行，那其实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雨辰同学非常富有感情的这个诵读了，我们也想听听，来魏老师点评一下。 嗯，是，正像那个刚才雨辰说的，咱们这首词应该是苏轼的一个豪放的代表作之一。 对， 这里边应该是全词都在借古抒怀，然后雄浑大气，比例是很穷尽的，然后境界是非常宏阔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似的，它是一个绝唱。 对， 我们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然后其实孩子们在这里如果完全能够悟到其中的道理，其实是有难度的。所以 因为毕竟还是小学生嘛。 对，是这样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之后要去努力的方向。 但其实我觉得孩子有这个意识就很好了，他会去自己逐渐去领悟。 是是是，所以他能喜欢这样的词，就说明他还是有一定的感觉，能从这里面悟到一些他认为有收获的东西。 没错。雨辰同学是不是平时也是在班里面表现很好？ 应该是很积极很向上的孩子。 所以其实也是有未来想要建成这个建功立业的这个潜质的，对吧？ 是是是。 魏老师也是对雨辰同学表示非常的看好啊。 是是是。 那雨辰同学今天你觉得你自己发挥的怎么样？ 96%吧。 哎呀呵，你这孩子都太数学太好了，都能这么精确的算出来。好，那特别感谢雨辰同学，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 谢谢。 好了，可以到台下休息了。哎呀，你看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几个孩子啊，都特别优秀。 对。 而且呢，他们除了一个小女孩选择了比较柔婉的一个词之外呢，其他的孩子选择的这个古诗词都是豪放派的啊。这可能也是代表了现在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的一种这个情怀和性格。我其实今天听到了他们这个诗词选择的风格了以后，我就特开心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男子汉真的是 感受到了这个青春活力。 这小树苗马上要长成参天大树的感觉啊！ 一种旺盛的感觉。 对，两位老师总体感觉咱们的孩子们今天表现怎么样？ 你看，刚才其实两位主持人也在说，孩子们从选题上，都属于那种积极向上的，是吧？各有各的那个，就是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 都喜欢， 还有对诗人的情有独钟来选择，从选材上我觉得是挺好的，第二呢，从语言表达这块儿，是不是也感觉是比较的字正腔圆？ 是。 然后这个抑扬顿挫啊，轻重缓急，是不是还都可以？感觉是 很有节奏感。 对，能按照这个作品的内容、情感来调整自己的这种节奏。 对，我相信这个是不是也跟咱们学校平时对孩子的一个教育和引导有关系？ 关系对。课堂上肯定是有一定的指导的， 就是老师也会带着他们一点一点的去摸索怎么样才能把诗词给朗诵好啊、 肯定是需要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刚才你看到这几个孩子呢，性格是各异的，对吧？ 对。 而且其实我们在很多个朗诵比赛上看到的咱们的小学生哈，他们的性格还没有完全的养成，毕竟年纪还小。 对对。 但是其实这种诵读大赛的设立对他们个性的塑造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一些孩子可能天生比较腼腆，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锻炼自己。两位老师是不是也在自己平时的教学过程中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的确是，因为有些孩子可能就像刚才您说的，他的性格可能比较内敛，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平台可以让他站上这个舞台，他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可能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对他这一生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就说咱们这个诗词，可能我们最终不是在意的他是什么名次， 对，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的经历和积累真的是一生受益的。 没错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说我们先教好他如何把这个古诗词表达得更好， 对， 他自己听了也开心，而且呢也会得到同学家长和老师的认可，这样的话会激起他更多的兴趣去更多的涉猎更多的古诗词的内容哈。 对 对, 对, 对，而且要培养自信嘛，对吧？ 没错。 你就想咱们小时候 的地方，就是孩子们可以在老师的带领下把这些东西就是传承下去，而且还可以通过孩子这个力量带动起很多的家长来，因为我们好多的家庭就是家长可能以前没有这样的经历， 对， 在孩子学的这个过程中就把整个家里边的人都带起来一起来诵读， 哎，真 的挺好的。 真的是， 我特别赞成魏主任的说法，确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在这期间呢就有这么一小故事，就是这个班里在做这个飞花令， 废话人最后这个孩子是作为一个擂主令主就被选上了。然后 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废话令是一个什么比赛形式，可能还有听众不太了解。 废话令啊，其实就可这个主题可以确定，这比方这主题可以根据就是这一阶段我们孩子所读的这个著作或者是学校的整体的主题活动来确定，还可以根据时节时令来确定。 嗯， 那么这个令产生了之后，比方说飞花雪夜任何一个都可以，十二生肖当中的小动物任何一个都可以，就这一阶段比方说我就以马为令，我来积累所有跟马有关的这种诗词，可能五六十首六七十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经历的是什么，他要找 对 跟马有关的所有的诗词，找到之后还要背诵，还要内化， 对， 然后最后又参加这个擂台。 对， 那么这把家长怎么带起来，这孩子作为一个擂主还要跟其他的擂主要比赛，他就天天让他爸爸，其实他爸爸是一个就是不通诗词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天天让他爸爸做陪练，跟他爸爸一起就背。其实等两个星期之后吧，后来这老师说这个孩子背诵了跟马有关的令的诗有六十多首，他爸爸也十多首都背会了。 哎呦， 然后呢他爸爸还特别的有成就感，就到单位去跟着领导还背呢，后来领导还表扬 领导也会背了是吧 就是其实就是说你看着这小小的这一次活动，就这个活动真正的就是把诵读从学校带到了校外，更重要的是带到了家庭，其实整个家庭如果是都动起来了，那整个社会不就一样的，就整个的就有这样一个，就跟阅读是一样的， 对，就有氛围了， 正能量，对对对，就是它辐射的特别好。 哎呦，这个真的特别好啊！就如果说我们家有一小孩天天跟那儿背，估计我听怎么着也能背下来几首，是吧？ 肯定能，肯定 偷学两首， 对啊， 耳熟能详，有的时候也是。 对对对，所以其实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听得出来，对于孩子们也好，对于家长也好，甚至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老师更加了解孩子，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 对 吧？就是有些孩子，他们可能在没有这样的活动契机的时候，你看到的只是他性格的一面， 对。 但是有了这样的活动，你突然发现，哎，这个孩子其实哎反应很快，或者说记忆力非常超群哈，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体会。 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这次参加诗词大赛，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不一个小组五个选手嘛，然后有一个环节是那个抢答，这抢答器其实呢，按着抢答器也挺有诀窍的， 对， 绝对不是说一说开始就按，它是有这个好像是延迟期还叫什么期。 对对对， 然后最开始呢其实也分工，比方那郝一轩参加北京市大赛的时候，就说你就主按这个， 那说明他反应快啊， 他反应快，但是呢按了一次两次都没有抢着，他自动的就交权了，你来。然后这孩子之间特别有默契， 明白 知道吧， 就 是也培养了一种团队合作的这种， 是 这也是一种能力呀。 对对对，就是每一个人要各自分工，要看自己最优势最特长的在哪儿， 对对对，就是 这 样， 对吧？ 对 对, 对， 然后我也不会说哎呀必须这事儿就得我干了， 哎，对对对， 你既然比我干得好， 我就 为 了 我们团队好， 对对对， 你来负责这件事情， 为了共同的目标嘛， 对， 就是， 对， 所以说这样的比赛对孩子们来说不仅是在知识素养上，在知识的这个层面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锻炼，更多的也是对他们整个的这个为人处事上也是一种考验和锻炼， 没错。 而且我觉得今天的小朋友表现的真的是都不错，很不错， 哎，让我们真的是觉得长江后浪推前浪，对吧？以后咱们就可以退休了， 哎， 然后他们就可以直接过来主持节目了，是吧？ 很期待。其实我在听他们自我介绍，包括在后来的咱们这个问答的环节，我也在想，哎呦，好厉害！就是很多的小朋友是有很多的特长和爱好，然后今天呢，朗诵诗词朗诵的这么好，一看语文就很不错， 对。 然后一问最喜欢的学科什么，还有两个说的是数学， 对呀， 哎呦，这个确实。作为一个后来数学学得越来越困难的我来说，真的深感惭愧 啊！不不不不不，应该说小学我们都是学这个基础科学，就是所有很多这个知识的基础类型的课程，全都在小学完成的。他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去找到你真正最擅长的是什么。 是的， 以后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文化也确实像咱们刚才说到，也得从小开始抓起。就是很多以后，你比如说这大文豪也好，大作家也好，他 们的这个文学基础的积淀都是在小学这个阶段完成的， 都是厚积薄发的。 对， 因为人家说这3到12岁是人的记忆发展的黄金期。如果是在黄金期的时候让他大量的去背诵，其实专家也这么说。你可以允许孩子暂时的不求甚解的背诵和积累。 对， 就是我们一年级的孩子刚入学，从第一天开始，中午从食堂吃饭，老师就给他放着视频，那视频呢有动画，就是那种古诗接龙，其实这个效果真的都特别不可思议。一个月之后，一个 所有的孩子都会了 60首。 哦， 能背60首， 是 摊口，而且是齐背。 嗯， 那就证明是所有的孩子都受益了。 嗯， 对，我能理解这种感觉。就是说虽然说我如果说我们平时吃饭的话，是吃一顿消化一顿，这一顿消化完了我们才能吃下一顿，但是这个古诗词还真不一样，就是你可以先随时随地的去储存到大脑里。这个让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也让我去背古诗词。 对， 当时我背啊，我真的不懂，然后在学了以后，当时我可能还是幼儿园学前班那个阶段，就已经背了不少。当时我还背鹅鹅鹅，对吧，这首诗。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在描写着什么，后来呢，长得越来越大以后发现，哦，鹅是这样的，然后又看了鹅真正的在水里面，这个红掌拨清波这个感觉，对，理解了这个美好的画面啊。还有很多的古诗都是这样，所以说现在小朋友们广泛的去积累，然后到后来可能再到大一些，比如说5年级上了6年级，6年级上了初中之后，学的语文的知识，整个的阅历越来越多，就会对这些古诗 了 解的更多。 慢慢了，对，就是这样，慢慢消化，慢慢理解。 对，所以我们也想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时段啊，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咱们大兴区有关于孩子们的这个诵读的大会啊，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吗？ 每年都有一届京南杯的诵读大赛， 嗯， 也是跟这个古诗词有关系的， 嗯， 每年都有， 嗯， 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上半年是京南杯的诵读大赛， 上半年， 下半年就是古诗词大赛， 哦， 古诗词大赛就是启动的，跟那个诗词大会，跟那个京南杯诵读大赛比较起来是晚了一些， 嗯， 那个好像已经12届了吧。京南杯诵读有12届， 对对对， 哦，那很有历史了。 那就是我们区一直很关注孩子的这个传统文化的积累这块， 嗯，所以 了也就等于10多年了。 小朋友们还有很多的比赛哈， 对呀，啊，他们还有 很多 的机会去展示自己， 是， 他们真的很幸运，我觉得。 对，真的，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会儿幸运多了。我们那会儿真没什么大的比赛， 没有这个意识。 对对，所以呢，特别也希望啊，更多的朋友们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第一了解咱们大兴区现在整体的孩子们啊，在小学的这个阶段参加诵读大会整体的一个基本的水平和概况。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呢，更多的孩子和家长都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来，让孩子能够在小的时候多多接触古诗词，多多接受传统文化，将来总会有他们厚积薄发的一天。 对对对， 对吧， 是是。 好，那我们今天呢，看看时间啊，节目最后也要告一段落了， 是的， 接近尾声了。 嗯， 最后我们还是要感谢各位啊老师以及各位孩子们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之中。 是的，那今天啊，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啊，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兴区小学2届中华古诗文大会特别节目啊，短短的一个小时给我们很多的感动和启发哈，啊，由于时间关系，还是要跟大家暂时的说一声再见，但是我们的节目有结束，可是古诗文带给我们的美的感受和快乐是不会结束的。 没错啊，我们也要更多的向孩子们学习，如果有时间的话，多去背诗，对吧？多去看书，多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的， 那当然了，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您稍后收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再见。 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像起宁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上去路的变化。